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不是，哇，我现在将个市场化、自由化、开放啊，这个呢就是 401K 或者我们叫 MBF， 哇，就有这咁样的，即是十几廿间或者几十间的这些咁样的，即是中央，不是，即是我们现在叫做叫做什么，寫 MPF 中文我唔記得叫咩，你係嘛？公積金啦嚇， 強積金， 強積金係強積金係，因為我哋要求嘅就係中央公積金啊嘛，啊長毛啊張超雄嗰啲啊嚇，但係即係政府就一路都唔傾啊嘛，其實長毛係講緊五百億啫嘛，係嘛？即係五百億，佢政府完全傾都唔肯傾，討論都唔肯討論，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佢就。你俾呢啲咧，哇！呢啲全部係一盤生意嚟噶嘛 ，Jeffy， 係 嘛？同埋醫療保險都係噶。譬如你醫療保險，講真，其實你政府係可以喺每一個人佢嘅收入入面就已經抽起咗一部分，就作為一個醫療保險啊。譬如你澳洲啊、加拿大嗰啲啦，係因為有啲叫 Medicare 咁咯，其實美國都有嘅。但係嗰個問題就個比例嘅問題啦，就係話。你應該是自己私人去保險公司買醫療保險，抑或是跟政府買啊？喂，呢種是一個咁根本的我哋嘅健康、我哋嘅醫療保障，係咪啊？其實你話係咪應該政府嚟去做莊家？ 其實保險嘅原理都係咁樣。 係啦，係啊， 即係話係一班人全部我夾少少出嚟。 冇錯，即係以防萬一啊嘛。即係其實有時我都唔想用啦呢個保險啦，大家利是啦，我都唔想入醫院啦，係嘛？人壽保險更加我都唔想死啦，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如果大家夾少少錢，咁啊到頭來可能我咩事都冇嚇，都我九十歲死，但係都冇病痛嘅，咁我嗰啲醫療保險咪蝕曬，咁但係我都唔介意啦，係嘛？好啦，但係譬如如果我七十歲嘅時期，佢話七十五歲、八十歲嘅時期大病一場。哇！傾家蕩產嘅，哦，原來唔緊要，我買咗保險咁嚇。好啦，其實呢個保險嘅概念係好正好正嘅，即係人類發明保險嘅概念咧係好正嘅。但係個關鍵就係啦，呢種保險應該係由政府做莊家，定係由市場上面無數嘅供應者嚟去競爭咧？嗱，呢個咧又係一個最典型嘅認識同埋利益嘅問題啦。其實咧，真係騰楞瓜瓜漏騰咧，就即係大家糾葛到一齊咧。究竟你究竟邊啲係認識，邊啲係利益咧？咁但係即係有啲，如果佢用認識嚟講，一定話噶，你咪就係咯，政府補嘅係嘛？嗰啲官僚嚟噶嘛，官僚因循守舊就低效率係嘛？但係你市場競爭咧，哇就高效率係好提供最好嘅服務，同埋你有選擇。 冇錯。 嗱，咁呢個咪就係認識咯。 但係其實講到咁耐咧。而家個問題就好複雜啦，同埋有啲牽涉到好具體啦。咁究竟我哋會唔會有啲原則啊？即係可以諗到個方向應該點行呢？因為就咁聽落去又係話，好似話兩邊都有 係有理據， 有理據， 有理據嘅，係啊係啊。 但我哋會唔會有啲方向可以話，究竟覺得係點樣會好少少啊？點樣做呢？ 其實咧，我都覺得一樣嘢係你問得非常好啊 ，Jeffy 呢個問題。我覺得咧，其實效率呢樣嘢係重要嘅。即係點解咧？效率其實個定義好簡單啫嘛，就係一個黑箱。我呢边有啲输入，嗰边有啲输出。如果我输入固定，而个输出大定细咧，就系代表个效率高定低啦，系嘛？同样嘅输入得到更大嘅输出，系人都想啦。同样嘅输入得到丁咁多嘅输出，咁即系效率低啦，系嘛？咁所以同呢个角度嚟讲系冇得拗嘅，系人都想效率高嘅，系呢个世界，我哋做下任何嘢都效率高嘅。咁但系当然希特拉拱。猶太人入去毒氣室都要講效率嘅，係嘛？咁所以係人都知道，其實效率高低其實可以用於善，亦都可以用於 惡 噶嘛，係嘛？所以呢個效率咧，只不過佢你可以話佢中性，但你要睇下嗰件事本身。但其實都唔係嘅，有時就係話效率唔係話全部百分百一定係追求，因為中間都仲要睇，就係我哋所講嘅公義平等，同埋照顧最即係。最弱勢嗰班係嘛？有時我哋係為咗要照顧最弱勢嗰班而犧牲一啲效率。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可以接受嘅喎，而且呢個應該係社會公眾有個討論嘅機會。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而家係討論都冇得討論啊嘛，因為個問題大學入面嘅經濟學家就俾曬啲意見就俾政府，政府於是咧就好似陳家強啊、曾俊華嗰啲，佢就信曬呢套嘢，效率為先。係嘛？於是就推行呢個政策啦。 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可能我誇張咗啲啦，係嘛？但係即係佢都唔係乜嘢都唔考慮，但係肯定而嚟講咧，因為如果我哋按照而家即係芝加哥經濟學派嚟講咧，就係嗰個所謂效率同埋有選擇咧，就永遠係佔最高最高嘅。嘅份量嘅，係咪啊？咁其余嘅嘢，譬如照顧弱勢社群啊，即係嗰個公義啊，社會嘅和諧咧，相對嚟講咧，佢哋係次要好多嘅。咁但係我就係強調呢樣嘢。頭先我哋都講過啊嘛，就係具體嘅問題就具體分析，所以真係好難一概而論嘅。 嗯， 即係可能唔同嘅嘢，即係都話啦，供電啦、 啊， 供水啦、啊，嗱有啲又唔使拗嘅，大家知道。喂，公園你想唔想私有化？ 咁樣啦、 啊啊、 其實又有 維多利亞公園 啊，咁梗係唔好啦 嚇、 啊， 郊野公園好唔好私有化？ 唔好啦， 係啊，嗱而家係漁農自然護理處打你噶嘛，咁、 嗯、 你不如將佢全部私有化咯，大家投標咯，嗱、 啊、 我就負責大嶼山郊野公園嘅，你又負責唔知西貢郊野公園嘅、啊，你入去咧要俾錢嘅， 係 嘛？咁、啊、因為而家嚟講咧。好多納稅人都俾咗錢嚟去打你郊野公園，但係就唔係個個都去郊遊嘅噃。咁佢唔郊遊嗰啲，佢咪蝕底啊？你明唔明啊？所以芝加哥學派個理念上係永遠都漂亮嘅。咁、你咪即係話，我從來都唔去郊野公園嗰啲，但係你就喺我個税收入面就撥咗一部分去。咁、我係唔係即係資助緊 subsidize 緊嗰啲即係個個禮拜都去行山嗰啲人啊？喂，咁唔公道喎、啊，有違即係公平原則喎、 啊。 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其實係真係。 一个好复杂， 好复杂的问题啊！咁但系个问题，你话咁不如郊野公园，不如私有化晒佢啊？ 吓、啊！但系其实个问题头先都讲咗，都系一个问题，就系、你私有化，点解你有个权利私有化咧？即系你个政府，咁呢个可能系人民、大家一齐嘅。 唔系啊，公共财嗰个问题咯 ，Jeffy 就系话公共财、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系咪啊？都系即系个沙滩。呢啲係公共財嚟噶嘛？你不如將啲沙灘全部咩啊招標啊拍賣啊，嚟你可以將淺水灣拍賣噶，深灣又可以拍賣，南灣又可以拍賣，清水灣又可以拍賣噶。 係 咁拍賣個庫房係咪有收入啊？哇正啊！咁之後咪就由經營咯，每次去游水俾錢咯。 嗯， 係咪啊？ 的確。 咁咪叫私有化啊嘛？咁點咩都可以私有化噶。 嗯。 啊，空氣都係私有化噶，每吸一口氣你都要俾錢嘅，某一間公司。嗯、啊！嗰間公司咧，佢就將即係唔多唔少，佢啊淨化啲空氣 嘅， 冇錯啦，得唔得？一樣得咁，所以真係不能一概而論。嗱、其實咧，我亦識得有個朋友咧，佢喺機管局嗰度做嘅。咁我就曾經讚喺佢面前讚嘅，我話啊，私有化咧，其實都有啲成功例子嘅，例如機管局，你知啦，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啊，連續好多年咧係奪取所謂全世界最優秀噶嘛，係嘛，即、係最頂尖噶嘛。 嗯、 但係點知佢話 Eddie， 你搞錯咗啦，其實我哋呢個機管局。唔係未私有化嘅咁，嚇 啊！ 嗱、啊，即係個問題，呢、個又係對嗰個私有化嗰個定義，就係話你俾佢成立一間公司嚟去運作，個運作咧嗰、那個即係原則啦、啊，嗰、那個過程啦、啊、嚇，係完全以呢一個私有私人公司商業嘅模式去運作嘅嚇。咁、啊、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你本身係咪需要盈利呢、這個好關鍵啊？你係咪 profit making 咧？ 嗯。 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你係咪要上市呢？嗱，好關鍵嘅點解？我哋成日都講嗱，港鐵有一個例子，佢上咗市啦嘛。機管局有冇上市先？冇上市啊嘛。嗱，嗰完全唔同嘅，因為頭先講過港鐵上咗市咧，你去股民負責啊嘛，呢樣嘢就大過天啊嘛，係、嘛？即、就、係、是、stakeholder 啊嘛，係嘛？好啦，咁於是咧，你話我哋乜嘢都可以擁嚟做一個咁樣嘅盾牌、擋箭牌，我做乜嘢都係咪有股東？雖然佢未必夠膽咁講，咁但係譬如機管局你未上市，你唔需要向股民交代。咁其實講真，因為機構我都講過，佢其實利潤唔一定需要噶嘛。你機管局個總裁，你可以已經年薪好多啦，我唔識噏啦嚇。就算冇千萬都可能幾百萬一定有啦。好啦，機管局個總裁已經好高啦。咁佢下面嗰扎高層都好高薪啦。好，其他嗰啲啊都唔錯，我當佢啦嚇。就算係中層低層，咁你所有個營運成本打曬落去，我每年當然個機管局最主要就係嗰啲飛機落嚟嘅時期嗰個停泊費啦，係嘛？起飛啊、停泊啊，同埋你機場入面嗰啲收嗰啲租啦、啲商户啲租金啊，好多啦，係咪好啦？咁但係你收曬呢啲，然後扣除翻個成本，嗰個就係利潤啊嘛。但係其實你講真，就算你每年嘅利潤係零啊，其實你都可以生存嘅。當然個唔好處就係話，哎呀啲嘢爛咗啦，冇得修理添。哎呀，我想改善嗰度啊，我想起個新翼啊，冇錢添。 咁所以佢一定唔能夠係零啦，一定要大過零啦，係咪？咁我哋都明白嘅，即係我哋叫有啲盈餘叫 surplus， 但係佢呢個盈餘就唔同話我哋要賺到盡嗰個邏輯啊嘛，啊要打低對手啊嘛，或者向股東負責啊嘛，咁所以咁但係咧，原來我個朋友話俾我聽，佢喺基本局做咗幾十年啦，基本局，咁佢話其實咧，佢話幾年前咧喺基本局有好大爭議嘅。有一班人咧係真係鼓吹咧要完全私有化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人抵制嘅，因為呢個叫做法定組織啊，其實即係呢個係我哋承襲英國個民官制度或者個政治個管治嘅制度咧，其實佢好叻噶嘛，佢有好多嘢咧，佢唔係完全係公務員體制，因為公務員體制咧嗰個編制越嚟越大啦，嚇，同埋佢確實係孭好多福利嘅咁啊，咁佢話咧，其實醫管局一個最佳嘅例子啦嚇，仲早啲應該好似即係嚇所有醫院佢成立一個醫管局。佢話醫管局啊好呢、這個機管局啊好，其實佢哋唔係真係完全一個私營嘅，但係港鐵就係啦。嗱、啊，所以係有對比唔同嘅，係、嘛？因為港鐵好明顯，佢擺到明係要 make profit 啊嘛，就係嗰個壓力係有所不同啊。咁佢話機管局咧，其實佢就我個朋友佢都唔贊成完全私有化。佢話而家咁幾好啊，即係個運作嘅個模式咧就係、是、私營嘅，即係商業嘅。但係最緊要個董事局咧。原來咧有絕大部分都係政府嘅、即係有官員喺度。如果官員係有話事權嘅，但係港鐵唔係啊。大家知道、我哋政府咧就係港鐵嘅大股東，最大嗰個股東。但係政府係刻意地咧係唔去行使佢嘅股東權啊嘛。 咁等於冇。 係即等於冇㗎。港鐵係好荒謬㗎、因為港鐵佢背後嗰個指導思想啊，嗰、那個邏輯就係話我係完全放手嘅。即係我係完全係一個不干預嘅股東，佢係最大股東，但係佢完全唔干預。佢、最多咪立法會咪拗咯，咩可加可減機制啊，咪拗兩拗咯。但係最後嗰個所謂主動權啊，那個 autonomy 咧，原來就係間公司有 autonomy， 即係有個自主權，就唔係政府有一個嚇、可以話事權嘅。嗱咁都係呢個又係個認識問題啦。因為按照法理文嗰啲咧，就係話滾去咯，政府有話事權咪官僚咯，咪專制咯。啊、就係即係呢個咧，永遠咧就係拗就拗呢個問題啦。 的確。 咁啊，當然咧，即係其實上幾次咧都講過啦，就是、香港其實都好有趣嘅。我哋香港咧曾經嗱，法理文嚟過幾次香港嘅。咁樣我睇過佢拍有啲嘅紀錄片添嘅。佢淨喺維多利亞港啊，喺嗰個碼頭嗰度咧就喺度講資本主義幾咁好幾咁好。咁佢咧就話：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就係全世界資本主義。其實一顆明珠咁滯啊，即係話係一個最好嘅 example， 模範生我哋叫做香港就係資本主義模範生啦，因為佢咧即係嗰個關稅係最低嘅，基本上香港係冇關稅，自由港啊嘛，因為一路以嚟咧其實就淨係得煙酒化妝品嗰幾樣嘢、其他即係違禁嗰啲唔算啦嚇、軍火毒品嗰啲梗係冇啦，咁但係煙酒化妝品，但係而家嚟講咧連紅酒都冇埋啦嘛，即係唐英年啊，即係烈酒可能仲有啲啊，咁但係佢又最好，但係奇怪就係你諗下香港。公營房屋、公共醫療係嘛，同埋嗰個即係個免費教育，水務署又仲係阿公嘅。喂，呢四樣嘢係完全違反自由經濟原則嘅喎，係嘛？咁、你如果按照佢嗰啲指導思想，我哋應該全部咩啊？嗱，咁你可以問一下香港大學，唔係即係香港入面啲大學嗰啲經濟學教授啊嚇，你咁信即係嗰學派嘅，點解應該全部取消曬公屋居屋？全部取消下公營嘅醫療，係咪啊？咁當然反轉過嚟咧，我當然專登係去挑戰佢啦。我就覺得幼兒服務，包括所有幼稚園啊，同埋安老服務，其實反而咧就應該公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傾過啦呢、這個問題啦。好，咁今日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原來講到呢度，嗰個真正經濟民主都未講啊嚇。咁樣咧就我哋下個禮拜講唔講啊？再諗下先啦，唔好意思嚇、 okay。 好，咁啊，今日同大家講拜拜啦嚇。OK。